老师好， 哎， 老师 大家都在线 好， 上了哦，怎么大家这么准时？好，哎，坐。好，那个，我们今天上《金刚经》，那个有没有人除了 K 以外，有没有人听过《心经》啊？还没有人。好，那那个 有听 有 了那 吗？ 个录音。 你们《心经》有没有问题啊？我们其实可以先花5分钟、10分钟时间讨论一下，因为这个跟《金刚经》是很有关系的。有没有像 Pure K？你上完课，你上次大概跟大班也不太好意思问太多的问题。你有问题吗？你有没有其他特别的问题，关于空性啊什么的？就还有 我听 先 了，我是 Judy 的 Judy，因为他跟金刚经》的关联其实非常，他的那个 linkage 很强了。最主要哦，是说要把什么叫做离念的概念，因为我们现在讲17品，前面的16品我们都说离相嘛，不要着相，后面呢是说不要起心动念，这个地方就跟我们《心经》讲的有一个关联哦，非常重要的关联是什么呢？就是主体跟客体。你一定要知道，人类啊是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面。什么叫做相对？就是二元相对，不是绝对的世界。我们就是说，一定有大跟小，然后高跟矮，胖跟瘦，黑夜跟白天，哦，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相对的。甚至你说某一个名词，你说我有一个水果。那一定是在水果之外有一个水果以外的东西，跟水果不同的东西，你才会给它定名一个水果。如果你没有在水果以外的东西，你不用叫它水果。这个概念应该大家都懂。然后大一定会有更大，小一定会有更小。所以，我们人类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面。其实，相对的世界是一个虚妄的，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大，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小，没有一个绝对的好或一个绝对的不好。这个是这个概念，所以什么叫做主体跟客体？主体跟客体其实就是，如果以小为主体，大就是客体。好，那最基础根源在哪里？根源的那个能所就是能，就是主体，所就是客体。那中文不好的人就知道能就是以这个为中心嘛，然后它的对面就是所。那其实你自己去想想看，归根究底到最后，那个能是不是就是自己？一切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包括我这份你的世界，就是以我这份你为出发点，我就是那主体，其他的一切全部都是客体。所以这个概念为什么一定要搞清楚？是你就可以搞清楚《金刚经》在讲什么。心经告诉你说什么叫做空性，Sunyata。其实从头到尾佛，从头到尾讲了49年，最后其实就是要讲空性给你听。中间这22年，他所讲的一切的法，就是在讲这般若智慧、般若大法、大般若经里面，全部就是在讲空性。其实空性一个概念是什么？它就是超越，就是超越能所，超越任何二元相对的概念。这个就是空性，它就包含了一切。只要你在二元相对的世界里面，你就是虚妄的。因为绝对没有绝对值嘛，大会更大，小会更小，所有的一切是以你自己为出发点，你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说那天上课有讲，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个哈哈镜，都带了一个那个叫做折射镜，只是看你的这个戴了一个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看同一个物件的时候，我们其实都看的不同。我们虽然目标都是这一个苹果，或者都是这个杯子，或是都是这一个事件，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戴着不同的有色眼镜，我们的有色眼镜会，叫做过滤，会过滤那个事情的真相。所以就算是我 Chris 凤玲，我们三个人就在看一个事情，看同一个连续剧，看同一件事情在发生，我们三个人就在旁边看哦。I bet you，我们三个人的 perception，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三个人戴的眼镜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面，而空性是要超越这个相对的概念，到一个绝对的值，就是一个绝对的境界里面。所以空性它是真相，真相就是实相， 实际上是什么？要超越主体跟客体，超越能所，超越我以及我以外的世界，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你去看一到十六品，是不是要你超越那个能所的所？那个所是什么？跟我们相对的境界比较容易。那第十七品到第三十二品是超越什么？是超越那个能，就是我自己本人了。连我自己本人其实都不存在。他先告诉你外面的境界是虚妄的，你不要再执着了。第二步呢，是告诉你你自己本人，你的起心动念，你自以为存在的那个心事其实也是虚妄的。所以嘛，就是说佛在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做梦，梦境里面我们醒来肯定是空，应该这样讲，我们啊做梦，梦境里面有老虎在追我们，那梦境里面的我跟老虎其实一定是假的，这个大家都认知。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第一品到第十六品的那个境界，就是我在这个梦里面，这个梦能做梦跟所做梦，明白吗？能做梦的是我，所做梦的是里面，所梦到的是里面的那个老虎跟自己。老虎跟自己肯定是假的，大家都能够相信，但是这个梦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金刚经》下半场要讲，连梦都是假的，梦都要放掉。所以上一次我记得《金刚经》第十七品的大方向都跟各位讲过了，对吧？十七品，是讲给这个前面啊，上半是讲给这个初发心要学佛的人啊，刚刚发菩提心，所以要发心行善啊。然后呢，因为都没有修行嘛，内心非常执着，所以他说啊，先从境界开始。先从外面的境界啊，你开始哦，把它不要执着，把它给放掉。那所断的呢，是这个所执，你所执着的。那《金刚经》的下半呢，是讲给那些已经发心的人听的。已经发心的人听的，告诉你说，哎，其实你已经发心了，你不要再发菩提心了。这菩提心本来就应该是已经是你的一部分了。你不要再发心，每天发心我要行善了。你每天都是在行善，你应该觉得你自己根本没有在行善。就如同说，哎，我今天手痒了，我左手被我左手被蚊子痒了，我的右手我去摸它，帮它擦药去抓一抓，你会觉得你的右手在布施你的左手吗？不会啊，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件该做的事情。但你会不会去抓？会啊。其实整个布施，整个行善，就是我们生活在。每天在布施六度的时候，就是应该这个心情，你无时无刻不在行善积德，但你却没有觉得自己在行善积德。我们就说你的那个境界要能够往上提升，前面《金刚经》前半是跟你讲你要行善积德啊，而且呢，第一个先发心行善积德，再来呢，哦，说，哎呀，你虽然行善积德，可是你不要求好报，一无所住。等到下半的时候，他告诉你。你根本都不觉得自己在行善积德，以前拿5块钱给穷人，觉得自己做了好事，后来呢就觉得自己做了好事，可是我不想要好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是说我拿5块钱给他，我根本不觉得我自己在做好事，因为这就像一个该做的事。我肚子饿了，我吃饭，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做好事吗？不会啊。那个穷人饿了，我给他5块钱买了一个馒头。你会觉得 你也不应该觉得自己在行善积德啊，因为那穷人跟你不就是应该是无二无别吗？这就是金刚经或心经或者楞严经或所有佛法里面在讲，到最后是那个能跟所，那个能是什么？就是我自己。那个所呢，就是我以外的世界。我肚子饿的时候，我给我自己买了个包子，我不觉得我在布施啊，我不觉得我在布施我的胃啊，或我在布施我自己。那个穷人肚子饿了，我花5块钱给他买一个包子，我为什么要觉得我在布施他呢？你会觉得你在布施，是因为你觉得穷人不是你自己。如果穷人是你自己的话，你就会给他，你就不会觉得你在布施了。同样的，我妈妈今天肚子饿了，我花5块钱给我妈买了一个包子，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孝顺，我不会觉得我布施，我觉得我自己很孝顺。但是那是因为你觉得你妈不是你，你才会觉得自己很孝顺。我给我妈母亲节买个什么东西啊？我妈妈，我给她付每个月给她生活费供养啊，给她买了什么？可是当你在对你自己做这所有事情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在布施你自己，你孝顺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真好。可是你会觉得说，我孝顺我妈，我对我妈真好，我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妈，你觉得你妈还不是你，所以你在做一件好事，做一件值得被称赞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同样的概念。懂了之后呢，我记得上次大概这边都已经讲过，今天只是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就开始讲经文了。我有跟大家讲过，前面十六品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课，原因是就是要帮大家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等到下半的时候，我们会讲得很快。十七品跟十八品两品，因为比较难一点，还在打后边整个的基础，所以讲的会稍微慢一点。等到十九品开始，后面会讲的非常的快，有的时候甚至每一堂课可以讲个两品都可以，所以一下子也就讲完了，大概十几堂课也就讲完了整个下半场哦。那就算一品一堂课好了，从现在开始，这个十六堂课也就结束了，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月只上一堂课，比如说像有些班级一个月上两堂课，那就今年就结束了。好，那我们把《金刚经》结束是我们大家一个目标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把经文翻到第十七品，我们来看一下啊。尔时，须菩提薄佛言，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整个大纲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经文的细节了啊。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地方，其实应该都讲了，就是这个须菩提啊，下半场又重新问佛另外一个新的问题。上半场呢是问说应云何住？应云何降伏其心？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安住我的心？我要怎么样去降服我的心？但是到了下半场，他是怎么问？他是说：“云何应住？为什么我要安住我的心？云何降服其心？为什么我要降服我的心？”前面是说 how， 后面是说 why， 前面是在说事情啊，还在讲说我要怎么做这个事情，后面就是在深推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大家都知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无上菩提心，或者说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心，觉有情，上求下化，正得自己脱离苦海，还要带着所有的人一起脱离苦海。也就是你反正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一个梵文啊，梵文翻译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有的很多的地方啊，我们就直接把音翻过来不翻意思。比如说这个梵文啊，在中文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字眼，或者说这个梵文啊，它有好多不同的意思，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梵文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字啊，那它不以示尊敬不翻过来。反正金刚经里面或任何心经里面，你看到这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或者是般若，像般若也是梵文啊，都是因为中国啊，中文里面当然一方面它很尊贵啊，这个字要以示敬意，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中文里面没有一个完全相对应的字哦，所以如果硬翻会失真，所以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就想成是无上菩提心，光明智慧啊，觉都是类似的意思啦。那他说你要发心，发这个菩提心，那你想要大觉啊，发菩提心想大觉，为什么要安住？为什么我要独住发这个菩提心？我为什么要独住这菩提心？那我又为什么要降服我的妄心？这个是这一次下金刚经下半这个阿这呃。须菩提所问的问题啊，那下面这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决定你有没有办法看懂 金刚经下半，佛怎么告诉须菩提？他说，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要发阿耨多罗三菩萨三藐三菩提者，下面这句来了，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使灭度。请大家把第三品那相一对应的那一句话请找出来，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页？如果是《金刚经》讲义姜未浓的话，我是在第21页，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哪里，或许你们看是经文，不是看同一本书。在第三品，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食生，若化生，请大家把这两段对应着看。给你一分钟时间把经文找出来，找不到的人请发 speak up，这样其他同学可能帮助他。有没有人没找到？好，大家都找到了哦。好，那我们来看那个怎么对应。你看看之前佛是不是告诉须菩提，所有一切众生，不管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怎么样？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所有一切众生，我都要做某一件事情，令我要做哪一件事情呢？令这所有的众生，我都要令他们帮助他们进入无余涅槃，而且永远的灭度。灭度的意思就是所有的烦恼全部止息。然后呢，当然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虽然我这样子的去灭度所有的众生，但是其实没有众生可以被我灭度。这句话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前面我要发心度所有的众生，是因为我要修福德，我有慈悲心。后面要，虽然这所有的众生我都要灭度，但事实上没有众生可灭度，这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因为所有的众生也都是虚妄的。那我们大概不再讲细讲了啊。那后面你去看对应什么，以前是要发心度所有众生，现在呢是当生如是心。我现在是生心哦，之前我是那个是要发心做这件事情，现在我是当生如是心。怎么样说呢？我应灭度一切众生，我要灭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以而无众生实灭度。什么叫做我应灭度一切众生？之前是我皆令入哦，我要令他们进入，表示是有一个主体跟对。有一个主体跟客体，我啊就是那个帮众生的人，我要让他们灭度众生的人，那众生得灭度，这一边是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就像我肚子饿了，我本来就该吃饭，我不会说我要帮助我自己啊，我要帮助我自己，布施我自己让我吃饭，不是的，我应灭度一切众生，我肚子饿了我就该吃饭。帮助众生本来就是一个该做的事情，就是我肚子饿了我该吃饭，所以帮助众生灭度，我根本不是令众生灭度，我也不是帮众生灭度，我是我应，我本来就该做这件事情。当然灭度一切众生，而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可以灭度。他这边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最大的分别就是在下面这一句话，你看，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哦。为什么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因为他告诉你，如果菩萨还有我相以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话，表示如果这个菩萨还有能跟所。我相是什么？就是我，就是能。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对方，是那个所。如果菩萨还有能跟所，还有我自己以及对方这种概念的话，他根本不是真菩萨，他是假菩萨，还没有登地。所谓假菩萨，就是他还没有真正的明心见性，他还是前面比较初阶的菩萨。这个很重要，就是一再的告诉你要断了我跟以我外面，我不要再有我 以及我外面所有的世界，这样子的概念，能跟所的概念。啊，如果你是真菩萨，你就不应该再有我以及我以外的世界这样子的分别。如果你没有了我以及我以外这个世界的分别，也就是说你证得空性了，你已经没有任何分别心，能所不但没有执着，也没有了分别，而且最后连能所这样二元相对的这个概念也没了。所以记得哦，我们原来是真如心啊，那是在一，后来变成有能所，是不是变成二？后来呢，分别心是不是变成多？从一变到二，变成多，最后还执着。所以我们现在往后修，从执着变成了那个分别，分别是多，然后再回到能所，能所是二，最后连能所都没有了，回到最终的一，万法归一。所以他告诉你，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为什么根本就没有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发？你发心是干嘛？你发心是说我要帮助所有的众生，我要帮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那现在根本就没有众生可以度嘛？众生就是你，你就是众生，你何必还要发这个心？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件事情。实无有法，实无有法，这个法你可以当做一件事情。什么法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能听得懂吗？就是说实无有法，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法。什么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所以你看啊，这边开始就是在把你能所都断掉了。须菩提，于意云何？这边下面一小段啊，这边都不难，同样的意思。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在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所以须菩提呀、啊，就那个佛啊，就第二个小段呢、哦，佛就问须菩提一个事情，这边通通都是在断能所，都是同样的意思，不停的给不同的例子，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如来在燃灯佛所，我想大家以前都有记得，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经文翻到哪里，所以我说前面如果没有学好，你后面就变得很 challenging。 如果你前面学好，你后面就是在做比较，全部都是在做比较。我看一下那个燃灯佛是在哪一页，你看我自己太久没看，我都不记得了，或者谁找得到前面在说燃灯佛，我记得好像是第是不是第十品啊，是不是第十个 chapter， 是不是第十个 chapter？ 对， 我看一下，我记得是第十个 chapter， 我看一下啊、哦，那是第几页啊？因为每个人用的书不太一样。你看啊、哦，第十品，如果是姜味浓的书是62页了。那我不知道你们是用哪一本书。我们翻到那边第十个 chapter，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你看他这边是不是说有没有，他这边都已经非常的那个怎么讲啊，他都是前后啊、哦、非常 subtle， 一点点细微的分别。如果你根本如果能所啊分别这些东西你听不懂，你是完全不可能看懂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丁点的分别。所以给你一分钟时间把这个如来在燃灯佛所这个 chapter 把它翻出来，找到那个经文。好，我们看啊，之前他是问什么？之前是问说如来啊，这个故事应该大家都已经记得了啊。我们再随便再提醒你一下，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修拔地菩萨的时候，他碰到了，他在因地修拔地菩萨的时候，他碰到了那个燃灯佛，燃灯佛帮他受记啊，说他以后啊会在娑婆世界这个成佛，号释迦牟尼佛。就是燃灯佛是一个古佛，他帮释迦牟尼佛还没就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之前，燃灯佛是古佛嘛，就帮他受记了这件事情啊，大家要记得。那你看在第十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还在问说，哎，这个佛啊就问须菩提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在燃灯佛所碰到燃灯佛的时候啊，于法有所得否？那须菩提说，于法实无所得。你记得吗？有什么法可以得？其实就是佛法。 或者有没有佛果可以证。其实他说于法，任何的佛法，这个时候的法是在指什么？就是说于佛法实无所得，因为燃灯佛所，那个佛啊，在他要证无生法忍，就是说他要证啊，看看这个地方要讲的多细啊，就是当时啊，佛他在修因地的时候，他要断很多的烦恼，他要一层一层的修，有一个东西叫做无生法忍。那么他就在问须菩提，当时啊，我在修这个燃灯佛在为我受记的时候，我啊到底有没有法可以得这个无生法忍，我到底可不可以证得？那个时候是在问这件事情，还在问他，当时还在问有没有这个法可以证得，我这个法能不能得到，当时还在纠结啊，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法可以得，我发了心，但是我真的有法可以得吗？我现在是在想怎么样把这个层次给带出来。当时啊，你去看前面啊，他只讲说我发心啊要修行，我碰到了这个燃灯佛，那么我那时候发心在修行，那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无生法忍可以证得？我到底啊有没有这个八地菩萨这个果可以证得？当时还在这样问，我发心了，我发心修行，那我到底有没有果可以证呢？我到底有没有这些法门可以证得呢？当时是这样子在问的。那现在在问什么？现在是说如来在燃灯佛所同样的问题，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我是希望你能够看懂这个层次啊。前面是在问有没有一个阿耨多，能不能得到法，能不能得到法，我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法？而后面呢，是连得到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就是前面所问的那件事情，变成一个主词了。哎呦，这个我这个中文英文都不行，我这怎么讲法？他现在问说有没有这个法是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前面是在问可不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现在呢是可不可以得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都不应该问。我这样讲能听懂吗？我给你一分钟时间消化一下。前面呢、啊、是说有没有这个法可以得，重点是在于这个法，后面呢是在于得到这个法这件事情。前面的法是指，这样讲好了，前面这个法呀，如果 前面呢、啊、这个法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后面呢、啊、这个第十七品的这个法是指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层次不太一样哦。前面是在 talk about 有没有这个法可以得，后面在 talk about 得到这个法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得。有没有人听懂的？我先不要问有没有人没听懂，有没有人听懂？如果有人听懂，可不可以让我知道？ 有，听得懂。 等下 你 Vicky 对不对？ 没有听懂，可是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可是我还没有办法去贯通它。 刚刚谁说听懂的？是 Kate 吗？ 对， 是呀。我也听懂了，我是 Kate。 哦 ，Kate 对不对？你看，你看啊。前面是在讲有没有这个法，我们先不要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啦，前面我们就用菩提心吧，这样子比较好解释，那个不要不缠舌。前面是在问我有没有办法，有没有一个菩提心可以得到，我有没有办法得到菩提心，重点在菩提心，后面呢是在讨论得到菩提心这件事情，重点是在得到菩提心，所以前面是那个所是在菩提心是可以被我们证得的，后面是在 talk about 能证得菩提心的那个能， 懂了？ 我们等一分钟让你们消化一下。我现在就告诉你，前面跟后面它的就是这么 subtle 的一个对应，你看。刚刚第一段也是在前面指的是说这些众生，后面在讨论那个发心度众生的心， 现在也是在讨论，前面是在讨论那个法，后面是在讨论能得到那个法的那个心。前面是要把法给放掉，后面是要把能得到法的那个心也要放掉。所以 Vicky 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然后 Kate 也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还有没有人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是 Freya， 我也知道，谢谢老师。 Freya 也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一个是在讲菩提心，另外一个是讲后面是在讲得到菩提心的那个心。 阿凯也知道了， 阿凯也知道了嘛，大概知道了嘛，对不对？ 有听懂，我是凤玲。 凤玲也听懂了嘛？我是比较担心 Chris， 因为 Chris 中文没那么好，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 challenging。 有听懂，谢谢老师。 好，那就可以，那也不讲话。你看，那其他人不讲话是听懂还没听懂，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前面 我也可以了。 好，这个坎哦过了，我告诉后面非常简单。我现在就是带大家把十七品这个坎过了，十八品也开始简单了，十九、二十就非常简单，后面就非常的简单了。你只要能够把能所以及那个层次找到，好，那我们就先慢慢来啊，我们就再往后走。他说：“不也，世尊啊，如我所解佛所说意，佛在燃灯佛所无有法。你看啊，这个无有法什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事情根本不是虚妄的，无有法就是虚妄的。这个法是指一个事情，根本无有法是什么？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件事情，什么法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所以根本就有没有。前面是在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这件，没有这个物件，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客体。现在在讲什么？根本连得到这个客体的那个主体也没有了。我想我这样讲大家应该都完全听懂了啦。前面是在讲那个客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那个法其实是没有的，是虚妄的。现在是在说得到这个法的这个主体也是虚妄的。所以前面是在讲所是虚妄的，后面是在讲能也是虚妄的。如果我们今天从 开始讲课到现在你听懂，我跟你讲十七品的坎已经过了。好来，那我们就再继续往后面讲。你只要这个地方如果已经听懂，其实后面都是类似的东西，同样的在讲。尤其前面啊，后面我们再来继续。他说佛说啊，如是如是，他说须菩提你说的很对啊，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的是没有这件事情，实无有法，真的是没这件事情。没有哪一件事情呢？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法身啊，你的佛性是空寂的，哪有得什么三藐三菩提啊？没有这回事情。能前面十六品是讲所得是虚妄的，后面十六品是在讲连能得都是虚妄的，对吧？所觉的境，能觉的心，外面的境界，以及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心。自以为存在的心不是真如心，就是我们这个意识心，全部其实都是虚妄的。那其实第十七品我觉得最难懂的地方就是这一块了，就是这一块了。如果你这边已经过了这个坎，哎，后面就简单了啊。然后呢，佛继续去跟须菩提解释啊，须菩提解释什么呢？就最后这两句了。须菩提，若有法，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情，把这个法你就想成，如果真有那么一件事情，法不见得一定要是能够看到的东西哦，你要有记得哦。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法哦，那么这个法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如来可以得，或如来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事情啊，当时觉得如来是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我当时有这个心的话，佛这样讲，那燃灯佛根本不会与我受记，不会告诉，不会受记。受记就是说我预言你，我知道你以后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那燃灯佛肯定不会帮他受记的啦。受记当时燃灯佛说什么？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他说那燃灯佛怎么可能帮我受记？如果我当时心里还心心念念的想着，哎呀，我证法了。前面是在讲有没有法可以证， 那后面呢是说有没有这个我可以正法这件事情。那如果我还心里还想我可以正法，那燃灯佛怎么可以为我，怎么可能为我收集？所以他说以实无有法，根本就没有法。实无有法什么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啊，得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事情，这个主体根本就是虚妄的。就是因为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燃灯佛与我受记做誓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好释迦牟尼。如果我这边听懂了，恭喜你啊！十七品其实最难的就是这里，给你一分钟时间消化一下，一个主体，一个客体。在这个点上有没有需要问问题帮助你先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可以 move forward。 好像全部非常明了，随便找个人来问好了。 Judy 解释一下前面跟后面的差别。我想得到法这件事情都没有，先不管法有没有，我想得到法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对吧？是不是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Judy？ 是。 对，你如果这边能懂就已经行了。前面在讲有没有布施这件事情，他告诉你没有布施这件事情。后面再告诉你什么？我想布施这件事情都没有了，我能布施或我要布施或我正在布施这件事情都没有。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差异性。只要你这个差异性找到的时候，恭喜你，你金刚经已经读懂了，已经懂得七七八八了。这个地方我跟你保证，你出去十个人有九个半的人更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在读。他说他可能跟你讲他会背金刚经，然后金刚经抄了一万遍，你问他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就是那个所有经文的重点，就是到最后连能的那个心都没有了，我可以布施，我正在布施的那个心都没有了，那个境界是最高的境界。你去问 Mother Teresa， 你是不是每天在行善？他跟你讲他没有，我没有行善啊，我就做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在行善啊。那是最高境界。次一等的是什么？次一等的是说我真的每天，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好事，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求好报，我觉得这是该做的事情，这个境界不够高。你要到我根本都不觉得自己在行善，那就厉害了。所以我们说《金刚经》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你每一天其实都在生心，你都在行善，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啊。你每天都在行善，但是你真的没感觉自己在行善。那个无所住啊，不是说我只是不执着而已，无所住是根本我连感觉都没有了。所以你现在再去想这件事情。以前我们觉得感觉没有了，是不是在感觉自己好像在讲一个植物人，他怎么没感觉了？现在你可能开始明白，不是在讲植物人，是在讲一个人，他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没有在起心动念啊，他就没在起心动念。 Mother Teresa 没有在起心动念哦，可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行六度，就是这个意思。你举凡你还在起心动念的功夫不够高，你都还在告诉自己你在行善，你要行善，不能求好报，这当然已经很棒了。我们都还没到那境界呢，但是更高的境界是都没觉得自己在行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根本就无阿耨多罗，无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 Mother Teresa 天跟你讲，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什么我在布施，我在布施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前面只在讨论说有没有布施这件事情啊，可不可以布施，有没有布施，要不要着相什么的。后面就是我在布施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他每天都在布施，他从来他但他却觉得没有我在布施这件事情。你看他那个境界就是这意思。如果我们今天讲的这四十分钟全部听明白了，真的我跟恭喜你，你这么我们这一年多有没有，我们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了，就到这里，后面就简，也不能说就简单了，但是你就有机会开始听懂。其实后面蛮难，是整个十七品都比较难，十七品过了之后后面就也就简单，十八品都没那么难。我们来看看啊，那个 如来啊，他就佛啊，继续啊，来告诉我们实相到底是什么，就是开始十七相、十七品开始讲实相啦，就是在告诉你万法一如啦，就是在告诉你看前面已经把能所是不是都断了，能所断了以后，这个地方真正是开始在讲真相是什么。他用几件事情来告诉你，第一个啊，他用佛号，佛号是什么？如来，他用如来，他用解释如来的意思来告诉你什么叫万法一如。如来者，即诸法如意。什么叫做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就这一句，它分成四个部分，一个是佛号，一个是佛果，一个是佛法，最后一个是佛的身体。十七品后面，他就用这个四个例子来告诉你什么是实相。实相就是空性，就是超越能所。第一个，他用佛法来告诉，佛号，佛号是什么？如来嘛，如来是佛号，对不对？他说，其实如来的意思就是诸法如，就是万法一如，那个意就是意思的意思，如来就是万法一如，就是诸法一如，就是万法归一的意思，就是诸法一如，没有一法不如啊，如是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如是我闻，我闻是梵文文字性，我跟你讲，所有的经文开头那四个字道尽一切佛的心要，佛法的心要，如是就是在讲实相，万法一如，一切皆是。我闻是什么？就是你如何能够到达如是的那境界，就是要你反闻文字性。我跟你讲，真的佛经啊，你参到后面，一切尽在不言中。字越多的讲的越意思越少，字越少的那意思越深。如是我闻，所有。释迦牟尼佛讲四十九年，一切法就在这四个字里面。如果你说一定要在两个字，那就如是。他加了我闻，是稍微在形容，告诉你一下，你就是反观反闻文字性，你就能如是了。如是就是所有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相，万法一如，就这么回事，一切皆是，没有一法不如，万法一如，所有一切法全部就是一件事情。不要觉得有自己跟别人。我跟你讲，就是一件事情，你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你，都是同一回事情，一切皆是。如果你正得到这个道理，所有一切事情都是实相，一切皆是。如果你没正得到这个道理，所有一切相全部都是虚妄。这个东西慢慢参，我们说禅宗啊，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参，慢慢慢慢参。哎，你说到后面，中文不好可不可以学佛？其实可以啊，不过就只要需要如是两个字不就行了吗？万法一如，你就算不懂不会写中文，就告诉你啊，没有分别啊，所有一切不就同一件事情吗？那如果你到了这个份上的话，一切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错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那意境很深啊。所以他告诉你啊，如来啊，什么意思？就是诸法如，如来是佛号嘛，对不对？如来我们解释了好多次好多次了，如是什么？如不动，是讲那个极静的体性。来呢，来是那个相用，那个显像可以来去，它整个是梵文翻过来 blah blah blah， 来去，它就取了来这个字，所以它应该是如或者来去，它就叫如来。来去是什么？它的显像。如呢是它的体性，体性如不动，而它的显像呢，来而无来，去而无去，来无来相，去无去相，根本它尽虚空变法界，哪有来去之相？它虽然有来，如来，它来而无来之所，去而无去之处，就是说，它虽然来跟去，它没有所来的地方，也没有所去的地方，所以这都是虚妄的显像，要体性跟相用合在一块儿。就是真正的实相，就是如来了。所以如来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体性相用合在一起，如即来，来即如，体性即相用，相用即体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如来。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心如不动，但是我们的身体 非常勤快的、非常努力的在行六度，但是我的心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行六度，这就如来了，这就是诸法如。他现在第一个先用佛号来跟你解释，你要知道，所有一切事物都有体性跟它的显像，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只看到显像，它显的那个样子，没有看到它的本性。然后呢，你说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显的样子，也没有，因为你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哈哈镜，也看不清楚显像。第一个显像就已经是虚妄，然后你再把显像面再去这个扭曲，就变成妄上加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先问问看这一句有没有人，我现在都问有没有人听懂，有没有人听懂了，如果有就说我听懂。 懂。 我是你是谁？等一下，刚说懂的那人是谁？ Kate。 好好，看到 Kate。 还没有人懂，有没有人懂？ 懂。刚刚应该 Judy 也是说懂吧，老师刚刚应该是 Judy 也说懂。好， Vicky 懂了没？ 懂了。 好，很棒。你看我们前面的努力一点都没白费，我现在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第十七品就是所有的基本上，十七品懂了就表示这是一个能够测试，就是你前面真听懂了，而且能所听懂，最精要听懂，那很棒哦。那有没有人现在跟我讲说，哎，我真没听懂老师？那来，有没有人跟我讲他半懂半不懂，似懂非懂？一定有人这样吧？有没有人似懂非懂的？也没有。 老师，我想要问一下， 好， 是听到这里的感想而已。 对呀，好，你一定要讲名字，因为现在你们的声音有时候，除了两个男生，我确定是谁，那有些女生我听不清。好 ，Prayer，OK，、okay, 好。 对，但是 到十六品上半场叫你放掉执着，后面是告诉你连放掉执着的那个执着也放掉吧。 嗯，好，谢谢老师。 是不是跟 这就是我 前面我们就是好切葱切姜切什么东西调味料洗菜噼里啪噼里啪，好，现在东西全部送到锅子里面了。你要知道，那个红烧肉一次放进去其实就会有香味了啦，虽然没有肉没有熟，可是那个香味出来了，你就会发现这就开始真的是你开始有点法喜了，就是哇，真的开始明白他在说什么，这部天书竟然开始慢慢被我破解了。但是我觉得那尤其是没有学过楞严经的同学能够明白到这么多就更了不起。楞严经是一句很奇怪的经文，很诡异，你只要上过几堂课你也没干嘛，奇怪，怎么感觉开悟了？怎么感觉脑子变清楚了？你说我学到了多少东西？好像也没有啊，不就上那几堂课吗？哎，就很怪，它就有这个加持力。那我们这边有些同学因为没有上楞严经，那能够有这样的了解也很了不起了。那这个能所能所能够讲到今天能够破解，我觉得就很棒。好，那我们这个再讲一小段，刚刚是不是讲佛法？好啦，下面这一句是在讲佛果，从哪里开始呢？他说若有人言，你们可以标示一下，刚刚那是以佛号，刚刚是在讲，对不起，刚刚是在讲佛号，以佛号为例子，现在是在以佛果，果就是那个果位果德啊。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这两句是在讲佛的果德，其实也是一样。你看嘛，如来是体性，如来是实相，怎么可能有所得？那么所以啊，佛就跟须菩提讲，若有人言，如果有人说啊，如来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就跟须菩提讲说，如果真有人说如来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他说实无有法，实无有法，没这件事情，这是虚妄的，不可能有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是虚妄的。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有意思了。他说佛啊，佛可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如来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是什么？人世间的相用嘛。佛是什么？应化身嘛。的确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投胎了，他涅槃了， 他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东西是人世间的相用，但是以大觉者如来的角度来讲，法性法身，佛性佛佛佛身，不要讲佛身了，佛性法性来讲，有没有说这个如来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所以他再次把这个层次给你分清楚，一个是法性佛性来讲，大觉来讲，实相来讲，如来藏来讲，没有任何可东西可以得。但是人世间有一个佛的应化身，哦，他在这边修行正果了，那你可以说他得了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这个层次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听得懂的。然后再来呢，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说的三藐三菩提。如果如来真是有所，如果真的如来真的有我们所谓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也就是得到了什么？无实无虚，他不是得到了什么一个法，如来他的本性就是无实无虚，就是无相无不相。其实他就在告诉你，实相就是这个无实无虚。我们再讲一次啊，那些没听心经的怕会有一点点困难。说什么呢？因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可以随缘变现，对不对？那么就是因为它随缘变现，所以你可以证明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没有固定，就是那个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是不是在我们在讲这个体性啊？那一个是无实，所以应该这样讲好了。你说啊，其实体性跟相用都一样。我们来讲，到底这个万法是不是存在？你说它存在，你说它存在，但是它每一秒钟都在变化，你根本捉不着、摸不到，所以它是虚妄的。但是你说它虚妄呢，它又不停的在显象，所以你说它实也不对，你说它虚也不对，这样能听懂吗？这个地方哦，你听懂的话，那已经很棒了。我觉得《金刚经》基本上你已经学成了，《心经》你已经学成了，真空妙有，真空不空啊？为什么真空不空？因为它能现妙有，它可以随缘变现这所有一切相。妙有非有，妙有啊，我们这个相其实它没有相，妙有非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妨碍你真空。这四句话你听懂了，整个实相其实你懂了，就是真空妙有，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禅宗你要慢慢的去品，什么叫做无相无不相？无不相，应该说无相的话，是说它是虚妄的嘛，一直在变化，无相。但是无不相呢，它不停的在显各种的相。其实无相就是在讲体性，无不相是在讲相用。无相是说实相没有相，但是无不相是什么？但它可以随缘变现一切相。刚刚我第一次是讲错了，我现在重讲一次。无相是在讲实相，是在讲我们如来相、如来藏。如来藏是没有样子的，没有形象的，所以是无相。但是呢，它却可以随缘分变现一切虚妄的样子，那叫无不相。所以无相无不相就是我们的实相，就是真实的状况。记得十四品我们又在讲无实无相无不相。有的时候啊，如果经文不够熟，道理不够清楚，就会昏掉。我们慢慢来没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要给你们复习一下，无实无虚其实就是无相无不相。体性空寂嘛，没有任何的样子，无实，但是它会随缘变现一切相啊，无虚啊。那总之就是告诉你，无实无虚就是实相。我们慢慢来了，不要急。这个地方我们下次会重讲一次。这个地方我猜想已经开始有点累了，然后呢，开始有点混乱，因为跟前面的东西又搞在一起。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 啊、哦，那个不要紧张，那个慢慢来，不要 frustrated。前面已经很棒，大家都听懂。现在开始，其实我看一下，我看第17屏，我们下次应该可以把它结束掉。不难的，只要把这个地方稍微记得一下，也就 OK 了。我们下次绝对可以把17屏给讲完。你回去稍微去想一想，什么叫做无相无不相，什么叫做无实无虚，这样就行了。前面我觉得已经听懂，要不然我们现在大家消化一下，问问问题，或者把你的想法拿出来看看，说可以问老师说，哎，老师你觉得我这样讲对不对？我们这班这么熟，就是有这种默契跟 bonding， 然后不要不好意思就最棒，大家才有办法得到最多的。有没有？我先给2分钟时间消化一下了，我们就那个轮流。